节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，是中国传统的节日。重阳也叫重九，九月九日两九相重，故曰重阳。古人认为啊，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，庆祝重阳节一般包括出游赏秋、登高远眺、观赏菊花、遍插茱萸、吃重阳糕、饮菊花酒等活动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天在1989年时被定为了老人节，为的就是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、敬老、爱老、助老的风气。 年纪大了难免需要他人的帮助，那比如找不到洗手间了，比如不知道公交站台在哪里，比如分不清街道和方向了。当您碰到徘徊迷茫或是犹豫不决的老人的时候呢，请停留片刻帮帮他们，因为咱们的父母呢也逐渐老去，也需要他人的帮助。马上就是重阳节了，天气渐冷，瑞麟乳业提醒您，早晚一杯羊奶让年轻成为一种状态。 是的，年轻的状态啊，就是可以一口气爬五楼，可以和老伴儿一起重温大学课堂，还可以和老姐妹们一起参加广场舞大赛。那就让每天一杯640毫克乳钙的瑞麟羊奶粉来巩固您的骨骼健康吧。 嗯， 被誉为中国羊乳之都的陕西富平，孕育着中国最多的奶山羊。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晴川平原，有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，有出口多年的优质羊奶，也有享购家庭放心的瑞麟羊奶粉。 没错，那今天重阳节专档，瑞麟乳业呢不仅带来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同时还带来了两份健康惊喜。那第一份惊喜就是原价258元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除了可以享受99元的直供价之外呢，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，等于说划下来每盒羊奶粉才84块钱，比媒体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。而第二份惊喜就是凡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还能免费再得一瓶亚麻籽油，凉拌炒菜直接喝都可以。但是因为亚麻籽油的成本太高了，那本档活动只有50瓶的赠送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买羊奶送羊奶再送亚麻籽油的福利是专为重阳节定制的，所以很抱歉啊，只有年满50周岁的朋友才能够享受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。其实提到亚麻籽油啊，这两年真的是很流行。去商超看一看，一瓶大概都要100-200块钱左右。因为亚麻籽的原材料胡麻，性喜寒耐寒，生长于西部、北部高寒干旱地区，产量少，营养高，不仅富含了粗蛋白、油酸和氨基酸之外呢，同时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营养物质，特别适合平时饮食比较注意的需要少油少盐少糖的老年朋友们食用。 二本档重阳节专档，拨打4007106108，花594块钱，不仅可以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，同时呢还有一瓶冷榨亚麻籽油免费赠送，真正落实1+1=2的健康主题。那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有朋友说啊，这年轻的时候啊应酬太多了，不知不觉的呢就进入了中年发福的阶段，油腻腻的外卖快餐可不敢再吃了，要吃就吃健康餐，吃健康油。还有朋友说，这每天一杯羊奶粉呢已经习惯了，虽说不上来它的好处，可睡得香吃得下，身子骨硬朗就挺好的，今天一盒省了10几块钱，一个月那就算省了几十块，价格折扣啊比什么都实在。 是啊，您的消费观和我一样啊，本来就是冲着羊奶粉的品质订购的。父母年纪大了，关节酸疼，营养缺失，身体开始走下坡路，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，但我们可以让父母的衰老变得慢一些。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天5块多钱的瑞麟羊奶粉可以补充到640毫克的钙质、7.5毫克的铁、18.3克的蛋白质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让家人的身体可以每天多点健康。好，我们的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目前我们的热线呢已经是全部满线了，那最后再为您播报一遍，原价1854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需要594块钱，可以喝上3个半月的同时呢，还有一瓶商超热销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，加油来拨通热线吧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